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随手关上水龙头，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。

胡廷江作曲，黄晓演唱。 浓浓一夜春，淡淡几行秋，独揽青山翠，一松大江流，千古雄文万世诗，书香伴我走，心悠悠情悠悠，何无闲云梦中情怀又在耳，低吟千唱诗乡愁，书香伴我走，书中字光流，中华好儿女书香满山愁，书香 恭喜你发财， 恭喜你精彩， 恭喜你精彩， 最好的请过来。

向我招手笑，喝一杯奶茶情意深。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 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啊！尖沙咀潮州话来啊！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！ 新的一年来，对去年说拜拜，恭喜你发财，快把红包拿来！ 无论大家来自什么地方，北京、上海或是台北、香港，南方、北方的南方、女方，新年见面都一定要讲恭喜再恭喜，不要想着过去，新一年开始，不要再多犹豫，对着爱的人要表达你的心意，不要收在心里，大声说我爱你。 对面的女孩一起 say hi， 这里的男孩都非常的帅，春天的花朵们朵朵的开，跟着我就能够找到爱。 说出来不用客气，不分中西都是我送的，祝你风生水起 Happy New Year， 恭喜你天天你也可以笑，没烦恼都得到所有需要，再没事情让你叫糟糕，新的一年为自己感到骄傲。 一起跟着农夫小齐举起你们双手来恭喜，左恭喜右恭喜上恭喜下恭喜，管他认不认识你， 新年快乐，拜托红包多给几个， 我给老婆婆祝她娶老婆， 我给小弟弟祝他做哥哥， 我给